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连接未来，生而不同。 阳光穿越过浩瀚宇宙，温暖你我的春天。经过一整个冬天的厚积薄发，每一天的相聚都带着愉悦甜蜜的气息。这里有权威的历史尘封，这里有劲爆的科幻太空，这里有缠绵的架空未来。每天的1/24，每天中午的浪漫约会，魔力 X 档案，中午1点到2点，北京青年广播午间作品类节目，潘多拉的魔盒等你打开。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他是精通七国语言的国际大盗。 这个年轻人看起来大概20多岁，很有礼貌。 多国护照，无数假名，警方究竟如何破解他的假面？ 当他在各地进行诈骗时，他早已臭名远扬。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狡猾、老练、善于撒谎的胡安，又将如何落网？暴露他身份的又是什么？ 这份报纸将会成为他最终毁灭的关键所在。 档案为您讲述：消失的罪犯胡安。 这里是卢克医生工作了20年的地方。英国须皮岛虽然不大，但这里的治安很好，小镇居民也都十分的友善。2005年6月的一天，天气十分炎热，从窗子望出去，路边的行人都显得有些无精打采。这时有一个卢克医生没有见过的年轻人走了进来，他看起来十分清爽，脸上连滴汗都没有，还挂着迷人的微笑。这个年轻人看起来大概20多岁，很有礼貌，一进门就和身边的人友好地打着招呼，就诊时还和卢克医生开着玩笑。把这个年轻人送走后，卢克坐在窗前悠闲地看着报纸。这时一群警察找上了门。 This is Kilo 220 Shaw Street 6, over. 他们要求卢克详细地描述刚才那个年轻人离开诊所以后往哪个方向去了。后来警察在整个削皮岛掘地3尺也没能找到那个年轻人，他就这样凭空的消失了。那么这个年轻人是谁？又是怎么在英国警方的眼皮子底下逃走的呢？直到几天后，卢克医生才在《泰晤士报》上看到了这个年轻人的照片，他十分诧异，那个魅力十足的年轻人居然是斯坦福山监狱的逃犯。 胡安·卡洛斯·古兹曼·贝坦科特2005年4月被判入狱，而他在监狱里只待了非常短的时间，3年半的刑期，胡安刚服刑2个月，居然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从狱卒的眼皮子底下逃走了。 要想弄清楚他是怎么离开监狱的，我们得先扒一下他的过去，看看他是怎么入狱的。最先注意到这个英俊迷人的年轻罪犯的是一个叫莎拉·奥康纳的法院记者，他发现胡安·贝坦科特经常出现在世界各地最奢华的5星级酒店之中。他和其他的高富帅一样，永远都是手戴着劳力士， 举止优雅地穿梭在世界各地，体验着五星级酒店所提供的最佳服务。但让莎拉·奥康纳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去过59个国家、会7国语言、年纪不到30岁的年轻人，从1995年到2005年的10年间里，一直在这些奢华的五星级酒店中进行着狩猎。莎拉去了美国境内所有胡安曾待过的五星级酒店，他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些酒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保险箱失窃。 近年来，各种美国大片里不缺乏这种故事桥段，筹划也是层出不穷，盗取指纹、破窗而入、爆破等等。但在现实生活里，要想进入酒店神不知鬼不觉地盗取保险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五星级酒店都有一套完整的保护客人隐私和财产的模式，每一个员工都接受过专业的训练。那么胡安·贝坦科特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莎拉经过调查发现，胡安并不是一个人完成盗窃的，他让整个酒店的员工都成了他的帮凶。那么胡安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胡安·贝坦科特就是走到酒店前台跟接待人员说，我弄丢了房卡，不记得放在哪里，让酒店接待员给他补办一个房间或是套间的门卡。酒店员工告诉莎拉·奥康纳，因为胡安·贝坦科特会经常出现在酒店，有时点杯咖啡或是跟他们聊聊天。胡安·贝坦科特穿着名牌设计师设计的服装，戴着昂贵的手表，显得极有魅力。和酒店其他的客人一样，给小费的时候也很大方，甚至比其他的客人显得更幽默、更友好。这些都迷惑了酒店里的工作人员，他们认为胡安·贝坦科特是酒店里尊贵的客人，所以在胡安·贝坦科特补办房卡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人怀疑。 并不是说酒店员工都很愚蠢，酒店里的人是这么描述他的，他有着能使人被催眠的魅力。 有了房门钥匙之后，后面的事情就是顺理成章了。胡安·贝坦科特会给酒店保安处打电话，说他弄丢了保险箱密码，客人遗失房卡，忘记保险箱的密码，这都是酒店里非常常见的事情。而且房间整洁，没有破门而入的迹象，所以安保人员通常会选择相信胡安·贝坦科特就是房间的客人，然后毫无防备地为他打开保险箱。 胡安·贝坦科特在酒店所做的一切看似简单，却让莎拉觉得匪夷所思，因为无论从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那都是致命的。这需要足够的自信和个人魅力，就像美国谍战片里的主角一样。难道这个胡安·贝坦科特是个接受过专业训练的间谍吗？那他又是为哪个国家效力呢？莎拉开始调查胡安的出身了，而答案再一次让莎拉·奥康纳震惊了。 胡安·贝坦科特1976年出生于哥伦比亚的小镇罗尔丹尼洛，他居住在泥土小屋里，他的母亲是一个清洁工，父亲是农场工人。 胡安·贝坦科特的童年并不幸福，他父亲在他才一个月大时就离开了，他的母亲再婚后受到排挤，和新家庭格格不入。我们总能发现那些成长期间感觉不被爱或被抛弃的人，都带有着一种想要成功的坚毅决心长大的，而且他们不仅要成功，还要以自己的方式去成功。那么一个来自这样背景的男孩又是怎么做的呢？ 胡安·贝坦科特在一次与家人争吵之后， 在青春期离家了。据说在他离家之后，和其他街头儿童一起从垃圾箱内找吃的。生活在哥伦比亚的卡利机场的一架废弃的飞机内。 He visto muchísima gente, inclusive hoy en día veo eso también. Y mi único anhelo era de llegar a ser mejor que ellos. 而飞机和机场在古安贝坦科特的传奇故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1993年6月1日清晨，美国迈阿密机场，工作人员看到一个少年从飞机起落架舱里掉了，他躺在地上，像是流浪的小猫一样。浑身发抖。 Hello, Mr. How are you? Are you? 没错，这个少年就是17岁的胡安·贝坦科特。胡安·贝坦科特，化名为吉列尔莫·罗萨莱斯。他向新闻媒体讲述了一个为了逃离贫穷却大难不死的奇幻故事。他说自己是从哥伦比亚偷乘飞机来的。他甚至不是躲在飞机的货物区里，而是藏在飞机起落架舱里。消息一传出，整个美国一片哗然，甚至全世界都聚焦在这个瘦弱的少年身上。 这架飞机航行于35000英尺高空中，也就是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5000英尺，温度是-40°。航空医学的专家说，这个故事真的很难以相信。因为一个青少年要熬过这样的旅程几乎是不可能的。 没有人知道这个青少年偷乘飞机的惊人故事是否真实，但不管怎么说，他为了离开哥伦比亚所冒的危险都展现出一个事实，那就是他是一个必须要逃走的人。他真的决心要离开，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要为自己谋求另一种生活。 他声称自己13岁，是一名孤儿，在飞机起飞之前爬上了起落架舱，飞行期间一直待在那里。他说自己去世父母的影像帮助自己熬过了从哥伦比亚到迈阿密的严峻考验。13岁少年偷乘飞机的故事引起了媒体的轰动，一名迈阿密警官和他的妻子收留了他，成了他的监护人。 这似乎已经是个美好的结局了。胡安从哥伦比亚的泥土小屋走了出来，来到了他心中梦想的国度。然而故事的走势到这里却突然转了个方向。 胡安贝坦科特不辞而别，离开了迈阿密警官的家，走的时候偷走了珠宝、工具和一辆自行车，他还带走了援助基金75000元。这是在美国市民同情之下，为了这个所谓大难不死的孤儿而建立的基金。总之不久之后，哥伦比亚官方开始弄清楚这个爬上飞机起落架舱从哥伦比亚飞到迈阿密的孩子的故事。领事馆揭露了这个青少年并非13岁的孤儿，而是胡安·贝坦科特。他17岁了，他的父母都活着，他在本国有犯罪记录。胡安·贝坦科特在1994年被迈阿密驱逐出境。 调查到这里，莎拉才清楚地知道胡安就是个骗子，而这个机场偷渡事件不过是胡安行骗生涯的开端。在接下来10年的时间里，胡安策划了一系列酒店诈骗案，让他猛地成为全球恶名昭著的骗子。 在90年代末期，胡安·贝坦科特已经完善了他的酒店骗局。 但在实施他的五星级酒店骗局时，从未被当场抓住，因为当真的有警方追上他时，他有多个化名可以化解这种情况，警方从未长期监禁他。1998年的伦敦，在他因为酒店骗局而被捕之后，警方释放了一位他们以为名叫冈萨雷斯·扎普特·维维斯的人。警方就伦敦各大豪华酒店内发生的一连串盗窃案件对他进行审讯，警方起诉了他，但他从未就此罪名到法庭受审，因为他弃保潜逃了。 在弃保潜逃之后，他消失了，一年之内毫无音讯。他在不同管辖区域内所犯下的罪行对应的是不同的化名，这样的做法相当聪明，警方难以将这些案件串联起来，脱身的可能性会大很多。 但化名只有在90年代才能天衣无缝的奏效，因为当时警方的技术相当基础简单，诈骗犯能够避免让他的真实身份曝光。他非常幸运，因为在90年代末期的都市警察并没有自动化指纹搜查系统，所以当他因为一件也许在当时看来是单独犯下的小罪案而被捕时，警方并没有为他录入指纹，而相比较全国性重大案件的话，则跟现在一样会录入指纹。 也就是说，如果当时已经有了搜查系统，那么警方就会知道他们面对的是国际诈骗犯胡安·贝坦科特。那么胡安真的没有被抓住过现行吗？我们不禁有些好奇，一个连高中都没有读完的哥伦比亚孩子，到底是从哪儿学来的这一身本领呢？ ¿Alguna vez ha sido descubierto por alguno de los huéspedes? Sí, sí, una vez. Y recuerdo que estaba yo dentro de la habitación y llegó un huésped con su esposa y inmediatamente pues cogí. Y es algo que es improviso, o sea, es algo que, sí, del momento. Y tal vez dije que yo trabajaba por servicio de habitaciones, room service, que estaba verificando que sus huéspedes eran estado y perfecto y que si por favor les podía subir la diana botella de champán cuando les envié y nada. ¿Qué se necesita? ¿Qué habilidad se requiere para ser implantado? Andrés, un excelente dominio de los idiomas, ser una persona elegante, tener muy buenas maneras, saber andar, saber estar sobre todo. ¿Cuántos idiomas hablas? No sé. 7 idiomas. 一个臭名昭著的诈骗犯，为何以侠盗自称？又是什么走向了犯罪的深渊？他多次遇，却又多次消失，究竟是什么让他暴露身份，无处可逃？档案继续为您揭秘。2003年，胡安·贝坦科特来到了拉斯维加斯，他伪造身份，偷偷潜回美国，准备洗劫拉斯维加斯大道上的各家酒店。2003年8月，在拉斯维加斯，他继续执行他的酒店骗局，完成了他所执行过的最冒险的骗局。他从位于拉斯维加斯主要大道上的2家奢华酒店中偷走了价值20万的现金和珠宝。 整个骗局相当复杂，能有这么强的自信心和自我信念来完成这本质上算是抢劫的行动，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他必须做到要走进酒店，不仅要口头上说，必要的时候还需用上整个身体语言表示我就住在这里。胡安·贝坦科特是完全沉浸在这个角色中，这一切对他而言也是十分刺激。 胡安·贝坦科特甚至有些以侠盗自居，但这个所谓的现代罗宾汉并不是胡安·贝坦科特唯一扮演的角色。10年内，胡安·贝坦科特 环游世界三次，去了59个国家。他几乎每绕一个地方都会使用不同的身份，比如他告诉别人他是外交官的儿子、哥伦比亚的王子等等。 Andrés, no es lo que se dice de mí, que me doy los grandes lujos y todo esto. Confío, yo lo único que me gusta, o sea, mi único pecado es viajar en primera clase. No me gusta viajar ni en clase económica ni en business class. De resto, no, ayudo a muchísima gente. Cuando puedo ayudar a alguien, pues le ayudo en muchos ámbitos. Gente que necesita estudiar, gente que necesita, que ha perdido su casa, pues le ayudo.Si alguien en la calle me pide dinero, pues les ayudo. ¿Y tu familia? 我们可以从像胡安、贝坦科特这样生活奢侈的诈骗犯身上看到，一方面他们极度渴望成为这种理想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但同时他们又鄙视这样的生活。他极端地认为这些富有的人们就该被骗，活该被抢劫。 胡安能够空着手走进酒店，离开时身上就多了几万英镑，他当时一定觉得非常刺激，这也许会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物，因为说到底，他认为自己是比那些被偷的精英们更优秀和聪明。在胡安自己的眼里，他不仅仅是个普通的骗子。 ¿Cuál ha sido tu mayor estafa?No una estafa, Andrés. Yo no soy estafador. Eso es otra cosa muy distinta, de otro nivel de la rama laboral que es muy distinta. ¿Por qué esa diferencia? ¿Tú suplantas a las personas? Yo suplanto a las personas, eso no es una estafa. Una estafa es cuando tú metes un cheque falso, una estafa es cuando tú vas y intentas sacarle el dinero a alguien mintiéndote. No, yo voy y saco dinero en efectivo. Eso es un robo simple.Luego no lo comento yo, sino el mismo hotel. ¿Cómo es esto? Claro, yo solicito la llave, ellos me dan una llave original y ellos abren una caja fuerte. No corto ni la puerta, ni la caja, ni la ventana, ni nada. ¿Cómo lo hacen? 但胡安所不知道的是，当他在各地进行诈骗时，他早已臭名远扬，英国的警察已经知道他是谁了，警方已经盯上了胡安·贝坦科特。2004年12月20日，一位英国的便衣警察在街上认出了胡安·贝坦科特，跟踪并逮捕了他。胡安被逮捕时，身上所穿的皮衣价值2000英镑，是从一家酒店的套房内偷的。同样，他手上戴的手表也是偷来的，价值8000英镑。警方在他的随身物品中找到了一系列的假身份证，一本俄罗斯护照，还有一本贴着他照片的西班牙护照。警方还找到了价值几千英镑的不同货币。胡安·贝坦科特在2001年到2004年之间，并没有在伦敦做过案。他同意有14个案件需要查证，但只认了2001年4万英镑和2004年3万6千英镑的抢劫案。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就再也没有回到监狱，他用他特有的诈骗手段离开了监狱。法院记者莎拉·奥康纳追踪到这里也有些茫然，胡安·贝坦科特就这么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下次将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很有可能是某个有高级五星级酒店的国家。胡安就这么逍遥法外了吗？抱着这样的疑问，莎拉把胡安越狱的故事写成了文章，并且刊登在了《泰晤士报》上，题目就叫做《华丽的珠宝贼走出监狱》。此时的胡安并不知道，这份报纸将会成为他最终毁灭的关键所在。 刚刚逃离斯坦福山监狱十天，胡安·贝坦科特就已经来到了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这一次他又换了新的身份、新的年纪和新的国籍。2005年6月16日早上9:30，胡安·贝坦科特走进了都柏林市中心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和过去不一样的是，刚逃出监狱十天的胡安·贝坦科特不再有名设计师的服装作为身份的掩饰，他就是身穿蓝色牛仔裤和一件 T 恤， T 恤上还写着喝啤酒节约水的口号。他就用自己身上仅有的东西，诈骗犯的自信和魅力来进行临场发挥。当他进入酒店时，他马上就朝走廊区域和电梯区域走去，给人一种他是酒店客人正要回房间的错觉。 按照胡安的惯例，他会慢慢来，以确保酒店员工熟悉他的脸再开始布置骗局。而这一次或许是因为着急用钱，他跳过了骗局中这些安全保障的布置阶段，直接就进行到了最后的步骤。因为没有之前的铺垫，这次胡安只能完全是依赖他的个人魅力来完成骗局。 当天早上10:15，胡安·贝坦科特来到了酒店的顶楼，碰见了一名从顶级套房里出来的清洁工。胡安·贝坦科特非常有礼貌，和清洁工闲聊了一会儿，打发时间。他骗清洁工说他是房间客人的兄弟，他也住在酒店套房里，但他忘记带房卡了，他请清洁工放自己进套房。可是清洁工以自己没有权限放客人进去拒绝了他的要求。他建议胡安·贝坦科特去楼下的前台重新做一张新房卡。 胡安想走捷径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但他并没有被人发现。虽然清洁工没有给胡安房卡，但在这短短的时间的闲聊里却给他提供了几条重要的信息。住在酒店最昂贵的套房里的是一对美国夫妻，还有他们的孩子和孩子们的祖母。他们是从洛杉矶的比佛利山到都柏林探亲访友的。胡安把他的目光就锁定在了这一家人的身上，而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这个美国家庭当天晚上在套房里预约了一名保姆。 胡安·贝坦科特很自信地一路来到酒店前台，利用了这些信息开始进行他诈骗的第二步。这可以说是胡安·贝坦科特行骗生涯中玩的最危险的游戏。他一开始先是以非常糟糕的英语对话，然后问酒店员工会不会说法语，毫无设防的酒店员工开始用法语和他聊天。胡安·贝坦科特故技重施，再一次假装自己忘记带门卡，问酒店员工能不能帮他再做一张。可令人吃惊的是，酒店员工再次相信了他。在胡安·贝坦科特从容地拿着新房卡转身的时候，居然还折了回来，问了一句，今晚的保姆已经准备好了吗？ 酒店员工早就接到了保姆的预约，通过这个细节，酒店员工更是对胡安的身份深信不疑。而胡安拿着房卡回到了他一贯的骗局流程之中。 再后来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找安保人员打开保险箱。这个过程中，他假装是一个无奈的父亲，自己的孩子总是调皮捣蛋的玩保险箱，让他不知道保险箱的密码。在他一连串的表演下，安保人员毫不怀疑地帮他打开了两个套房的保险箱，他的骗局再次奏效。他从保险箱里拿走了价值2000英镑的现金，一枚红宝石戒指和美国护照。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整个过程胡安·贝坦科特仅仅花了37分钟。 就在当天，胡安·贝坦科特来到都柏林最繁华的购物街上，他用偷来的美国运通卡购物，他在2个小时内挥霍了近2万英镑。而酒店的那对美国夫妇，直到第二天收拾行李的时候才发现，保险箱还是那个保险箱，可里面早已经被人洗劫一空。酒店立刻报了警。像这类案件，很多时候都只能不了了之。爱尔兰警察局就把这案子丢给了一个新人，一个是初出茅庐的新手警察，一个是老练狡猾的诈骗犯，双方几度较量，斗智斗勇。擅长消失的罪犯最终是如何落入法网，插翅难飞？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年轻的布莱恩·麦格里当时只有25岁，连警探都不是，只能算是菜鸟级的警员。虽然年轻，经验不多，但布莱恩对破案有着天生的热情，一接到电话，他马上就赶到了酒店。布莱恩·麦格林来到酒店查看闭路电视时，看到了由安保人员指认出来的胡安·贝坦科特，可是仅仅凭着模糊不清的闭路电视，根本就无法确定对方的身份。布莱恩感到很苦恼，好不容易接了个案子，可是他现在连对手是谁、在哪里、长什么样都一无所知。 布莱恩·麦格林只好按照警探破案手册里说的那样，尽可能多收集信息。他追查了被胡安·贝坦科特盗走的信用卡记录，对每家店打电话，一方面尽可能的获取胡安·贝坦科特在购物时留下的监控录像，一方面想办法取得胡安·贝坦科特亲手递出去的原始收据，这些收据上或许有指纹证据。 凭着满腔的热情，布莱恩·麦格林反复回到案发酒店，询问酒店里的每一个员工，希望能够找到一点线索。而这天显然他的运气不错。 麦格林来到酒店前台，在等待的时候，随手拿起一份英国的《泰晤士报》，他读到一篇文章，上面的标题写着华丽的珠宝贼走出监狱。布莱恩·麦格林仔细地阅读了这篇文章，他发现这个珠宝贼就是把酒店房间作为目标，这珠宝贼的作案手段和这次案件的细节有着惊人的相似。布莱恩拿着报纸再次让安保经理确认后，布莱恩心里终于有了方向，知道他们要找的到底是什么人。从报道上，布莱恩发现这篇文章里介绍了一个在伦敦和胡安·贝坦科特交过手的警察，这是布莱恩的第一个重大发现。 布莱恩抱着一颗学习的心给伦敦的警察打了个电话，伦敦警察非常确定地告诉布莱恩，胡安一定还在都柏林，并且胡安肯定还会再次出现。 布莱恩·麦格林给城里所有的高端酒店发出了一张警告信，提醒酒店他们或许已经被盯上了。每一间酒店都把警告信贴在了门口的板子上，然而酒店员工都没有当作一回事。就连许多爱尔兰警探也认为胡安·贝坦科特已经离开了都柏林，而布莱恩却觉得正是大家这种态度才让胡安·贝坦科特10年不入无人之境，洗劫了这些高级酒店。布莱恩深信 古安贝坦科特是在等待机会，时机一旦成熟，他就会再次作案。 根据伦敦警察提供的资料，布莱恩分析，像胡安这样大范围作案的人肯定不会住在五星级酒店的附近，而是会住在像都柏林市中心的旅馆聚集的地方。 布莱恩把从新闻报纸文章中所获得的贝坦科特照片拟了一份传单，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为每一家都柏林市中心区域的含早餐的旅馆、旅社和酒店打电话。布莱恩跟每一家旅社的员工谈过话，告诉他们每一个人如果有需要就给他打电话。终于在一天下午，布莱恩在办公室接到了一通来自附近一家旅馆的电话。电话里说，照片上的那个男人此刻就住在旅馆中。布莱恩立刻联系了那片区域的警察，特别要求对方派两名军警到旅馆逮捕胡安·贝坦科特。 当布莱恩赶到旅馆时，人已经抓到了。这个男人身上有一本美国护照和一张机票，很显然这个男人准备飞往美国。那么这个男人真的就是胡安·贝坦科特吗？这个男人告诉布莱恩，他叫亚历杭德罗·科昆，25岁，西班牙人。为了说服布莱恩，他还卷起了自己的袖子给布莱恩看自己手臂上西班牙国旗的纹身。男人看着布莱恩的眼神十分真诚，甚至还带着点羞涩，这让布莱恩有些动摇。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应该相信眼前的这个男人。布莱恩把他的指纹和照片送到了伦敦，得到的回复是根本不存在什么亚历杭德罗，这个人就是胡安·贝坦科特。 Very tan, very light, almost shy, is the way to describe him. And he answered every question truthfully, in my opinion, and he made full admissions to his role in the crime. 布莱恩真正和胡安交手后才明白，胡安为什么能够在这么多地方行骗却从不被怀疑。胡安是想通过假装配合让布莱恩放松警惕，允许他保释出狱，这样他就可以再一次弃保潜逃。骗子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就是炫耀自己的作品，炫耀自己有多聪明。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以骗人为职业的他也被骗了。布莱恩其实也在演，为的是让胡安能够交代出更多的与骗局相关的细节。在胡安的配合下，布莱恩越来越清晰地把胡安曾经犯下的案件统统地联系了起来。布莱恩发现正在通缉胡安的国家数目远远地超过了自己的想象。 I was biding my time and waiting for the right moment to say I know who you are now. You're Juan Carlos Guzman Betancourt。 当最后一次进行审讯的时候，布莱恩对胡安说，我们知道你是谁，你出生在哥伦比亚，叫胡安·贝坦科特。此时的胡安虽然震惊的表情终于露出了一丝裂痕，他有些慌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开口说话。然而这些伎俩已经没有用了，这一次五星级酒店诈骗犯胡安·贝坦科特终于落网了。 胡安·贝坦科特被判入狱2年，他被拘留在爱尔兰监狱的期间，国际刑警发布了一份对各国的声明，邀请各国对他们发来引渡申请，法国是第一个提出引渡的国家。2001年，巴黎警察曾对胡安·贝坦科特进行逮捕并短暂的拘留，然而遵循他一贯的作风，2006年12月从都柏林出狱，在进行引渡的时候，他又一次在难以想象的环境下消失了。 在胡安·贝坦科特消失了近3年之后，2009年9月又重新有了他的消息。2009年，胡安又一次被美国收监，他在美国佛蒙特州被捕。 但这一次不是因为诈骗，而是因为偷渡。我们找到了一份2009年美国起诉胡安·贝坦科特的庭审记录。在记录中，胡安声称自己是在汽车坏掉后无意间穿越了加拿大和美国的边界。胡安在1993年第一次进行诈骗之后，他再一次试图回到美国。我们不难看出，他对美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后来胡安把美国称为他的机遇之地。1996年，胡安被佛罗里达州地方法官因非法入境判处了18个月监禁。此外，他曾在纽约被指控大宗盗窃，并被判处9个月的监禁；曾在拉斯维加斯和瑞士因财产犯罪被起诉。很明显，之前所被判处的监禁并没有阻止其继续犯罪。而这一次，胡安因其非法入境美国被遣返后再次非法入境，而于2010年12月13日被判处30个月监禁。在服完刑后，他还因为欺诈罪行被美国4个州通缉，包括了2003年在拉斯维加斯所犯下的16万英镑的抢劫案。这位国际诈骗犯同样在加拿大、哥伦比亚、日本、墨西哥、俄罗斯、泰国和委内瑞拉被通缉。胡安·贝坦科特的未来我们可以预见，他唯一能够进入的房间就是牢房。 事实上，胡安的诈骗手段也只能在科技不发达的年代奏效。如今指纹识别、虹纹技术、 DNA 检测、模拟画像等等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这些新技术的应用不仅增强了警方破案的力量，提高了破案效率，而且对犯罪分子起到了强有力的震慑作用。胡安·贝坦科特的落网也给了其他罪犯一个警醒：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哪怕藏得再远，只要违法也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